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搏斗，编剧方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失踪。 歹徒劫持田玉后，把他关押在农家小楼里，威逼他继续为他们卖命。这时嫌疑对象港商张之飞和他的司机蒋忠亮突然失踪，一个星期后找到他俩时，803发现这却是一场虚惊，凶犯仍逍遥法外，加紧了他们的猖狂活动。 广亮，你怎么来了？ 头儿，情况不妙。 什么事儿？ 最近风声很紧，警方好几次冲了外币黑市。 这在预料之中，这只能说明他们漫无目标。 你不知道，他们对宾馆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这也在预料之中。 嗨呀，他们尤其对那些和陈氏还有外币交易的港商和假洋鬼子查得特别紧。 哦，我料他们就这点本事，虚张声势。等他们真正品出点味儿来，我们早在异国他乡了。 可这回不同啊。 国亮啊，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了 啊？哎，头儿，我才不是那号人呢。咱们是不成功变成人。 好啊， 但是这回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哦，怎么说？ 这次咱们的对手是刑警队长刘刚，代号803，我知道他，吕攀登的案子就是他破的。 你们副总经理徐鹏就是装在他的手里吧？ 是啊，他还破了郭宝失窃案、绑票案，还有好多大案子，在公安局他是出了名的神探呢。 我就喜欢棋逢对手。 头儿，我担心他们这样追查下去，很快就会查到田玉失踪的。 哎，你别慌啊，即使他们查到田玉失踪，离我们还有108000里呢。他们就是有10个803， 恐怕也很难在一个星期内找到我们。 可是， 怎么，你了解他？ 听说他前几年离了婚，有个女儿，他很喜欢，现在是归他老婆了。 啊，人间充满着悲剧啊，谁也逃脱不了上帝安排的命运。很好， 说下去。啊，没了， 没了 啊！ 我料他们在田玉头上也做不出什么好文章，可我不是狂妄，只要稍稍动动脑子，自有妙计。丁勇呢？丁勇， 哎，他妈的，这小子肯定又钻进田小姐的房间了。 哦，看看去， 走。 田小姐， 哎，你要干什么？走开，走开，走开！ 别别别，装得怪正经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碰男人，还把自己当成是处女人。 放开，你放开 我了！喜欢到你又苗条又丰满。宝贝儿，你越打我越喜欢你。 住手！别胡来！ 妈的，他能跟香港老板鬼混，跟陈世海通奸啊，就不能跟我睡觉？ 放肆！他是我请来的客人，是我们的同伙朋友，知道吗？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出去，听到吗？田小姐，你受惊了，我向你保证，今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事儿了。 天 哪！哦，田小姐，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那么悲观。好了，田小姐，到时候了啊。 好，我换好衣服马上就来。 好。我在楼下等你。丁勇，你他妈的就不能再给我老实几天？ 哼，关在这小楼里，妈的，我受够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哦，田小姐，快，七点了，给那位曹先生打电话。 知道。喂，是曹先生吗？啊，我是田玉。昨天跟你谈的是考虑了吗？哎呀，这对您只是一笔小数目。曹先生难得求你一件事，怎么这么不爽快呢？哎，你想想办法。哎呀，我不行啊，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件事很着急。对对，那就这样，25号下午2点一言为定。我知道，就这样。他说25号。 行啊，就25号吧。 他这个人非常谨慎，要我单独去。 你单独去不安全。 哼，我知道你们信不过我。 不，田小姐，我完全相信你。问题是，你已经引起警方的注意，我会安排的。保证万无一失， 随你。 大功告成了，我会加倍偿还你的啊！ 谢谢。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我上楼去了。 好，好，请便。 二十五号，我和国亮陪他一块儿去。 不，国亮，你待会儿打个电话，订个房间，在曹先生同一个楼层里，最好就在他的隔壁。这个女人要是耍滑头，就干掉她。 好的，要是她乖乖的回来了，就跟我们分享一切。 不，留下她总是个麻烦。 好，我听你的，李涛。你的确比那个803强啊。 与此同时，803带领刑警们也在抓紧行动。 喂 喂，803吗？ 我是803，请讲。 我是沈鑫，田宇21号打电话给公司，请了10天假。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他们经理就说了这些。 他家里有什么情况？ 我这就去。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静安宾馆。 好，沈鑫，你等着我。 好， 我马上就到。 好。 这时候，803才获知重大嫌疑对象田玉21日起失踪。据报告，田玉7岁的时候父母离异。隔年母亲再婚，有了同母异父的弟弟以后，他更加遭受后父的粗暴和冷淡，从此患上了儿童忧郁症。高中毕业后就开始独立生活，21岁结婚，2年后遭遗弃，至今未再婚。 唉，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呐。 像她这样的人很可能又在制造别人的不幸， 这就像巴尔扎克的人间悲剧一样。可是法律无情啊，现在它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线索。哎，803，发通报吗？ 不。 为什么？ 我总感到他没有消失。 哦， 他还在这儿，所以说先别惊动他们，不然还会有人被杀的，这样我们的线索不就又断了吗？ 你是要查他背后的人？ 那当然。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又没有缚鸡之力，最多只能充当个什么小角色。沈鑫，我们再到陈世海家去一次。 好，听你的。 803和沈西驱车赶到了陈世海的家，这回只有方玉珍老太太接待了他们。 破案是你们公安局的事，怎么老是在我这老太婆头上打主意 啊？您是陈世海的母亲，我想您也一定有同样的愿望，想尽快的逮住凶犯，绳之以法。 我恨不得撕下他们的皮。可我也恨我们不争气的儿子。 方老太太，我们想让你看几张照片啊。你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是个女的。我真不明白，凭她的模样会把我儿子撕成两半，头上打个窟窿。 你见过她吗？ 见过，不常见，也记不起他的名字。 好，那么你看这个呢？ 又是个女的。难道你们断定我儿子是死在女人的手里？ 认识吗？ 认识，她叫月华吧，没少花我儿子的钱。怎么，跟她有关系？ 在你儿子被害之前，这个月华他来过没有？ 不记得了，也不常来。 那么这个呢？ 还是个女的，田玉，不会是她？这不可能， 你们为什么偏偏给我看这些照片？嫌我这老太婆受的刺激还少？儿子都死了，你们还想往他脸上抹黑呀？ 方老太太，你别误会，我们只是想搞清楚谁是真正的凶手。 我不相信会是女人干的。 哦，你儿媳不在吗？ 谁愿意整天的陪着一个孤老太？ 好吧，谢谢你提供的情况，以后如果有人来找你，你就给我打电话。 你是指他们吗？不会来了，再也不会来了。 哎，803，还去哪儿啊？ 我想去见一个人。 哦， 哎，沈西啊， 嗯， 你先回局里吧。 你一个人去啊？ 嗯， 这和本案有关系吗？ 擦边球。 哎，走着去啊，还是我送你去吧？ 别，我想单独走走。 那好吧。 这时候，梁达正骑着自行车回家。当他刚要上楼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喊他：“ 哎，梁达， 你，803，怎么今天有空？” 找你有点事儿。 哦，改主意了？ 还没最后下决心。 那好吧，上楼去。不过我有话在先，今天我不想谈公事。 客随主便， 一言为定啊。 行啊。 坐吧。 哎， 听听音乐怎么样？ 行啊。哎，大作家， 嗯，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抽支烟。 请便。 嗯， 如果你在紧张的剧烈搏斗间隙想松弛一下精神， 嗯， 你算找对人了。哎，想吃些什么？我一会儿就张罗出来。 不用不用不用， 我知道你一定没吃晚饭。 我坐一会儿就走。 我说，行使否决的权利不应该总掌握在你的手里，对吗？ 嗯，这么说，那我现在只好服从了。 就像在你那儿我所得到的一样，服从并不是女人的特权。尝尝这滋味，对你们这些男人会有所收获的。 你，哎，梁达，你真的先别忙，我一会儿就走。 既然这样，那好吧。哦，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最后的决心是指什么？ 我想让你认识个人。 哦，嗯，与案情有关吗？ 边缘。 你们有的是女刑警，为什么要来找我？ 你有你的职业手段吗？ 还有经验。 对， 好了，不谈这些了，我们说好不谈公事的。唉，我说803，你不至于除了你的职业语言之外就谈不出点别的了？ 哎呀，梁达，我能坐在这儿跟你闲聊吗？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失踪了，歹徒却逍遥法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还有人遭殃。 好了，看来你是下了最大决心才来找我的，想让我把秘密搭上。我真不胜荣幸。 那好，这件事算我没说过，就这样，我走了。 哎，别忙。 嗯， 你坐下。我知道你想要我去认识谁。 啊，又是沈西这小子把案情全盘都拖给你了吧？ 不，是凭我的推测。 谁？ 王景。 嗯，这倒真是女人特有的敏感啊。 不仅是女人，别忘了我还是个当记者的，有我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哎，那么梁大作家，你答应了？ 可能我们都有一个通病，非得经过一番磨难才会改变主意。 那你还是不答应啊？ 或许吧。这么说吧， 我找到了更合适我干的工作。 这么说，我叨叨半天是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你别激动嘛，我还没说完。如果我再次改变主意，我会来找你的，哪怕你把我拒之门外。 你， 我怎么了？ 哎呀，梁大作家，咱们就别再打舌战了。我让你去找王景，是想从他那儿打开个缺口。 明白了，八零三。 小姐，这是您的酒。 谢谢。 请问这个空座有人吗？ 没有。我想冒昧地问一句，您是不是王锦？ 你是谁？ 啊，我有个老同学叫殷红，听他说你们在日本的时候曾就读于一个学校。 在一块儿待了半年，后来就分开了。 哦，他知道你回国了，特意要我来看看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到你家里去过了。我为你的遭遇和你丈夫的不幸深表痛心。 谢谢。你找我就为这事？ 不全是啊，我是个记者，我很想知道自费留学生在国外的情况。 可我对这段生活只想遗忘。对不起，你找错对象了。 哎，你常一个人来这儿？ 是的，出国前我也常一个人来这儿坐坐。 这儿虽然幽静，但依我看并不是个让人消失记忆的角落。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很讨厌拿别人的生活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尤其对一个记者的寻根刨底。 你可以不要把我当成记者，就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 不，我不需要同情。我觉得你似乎对我怀有什么目的。 我只是觉得你跟别人不同。殷红出国是为了闯闯大千世界，开拓新的生活，但你却好像在逃避什么。 我不否认你很敏锐，但我不想把我的生活作为你们的题材，在报纸上杂志上换得廉价的眼泪。 你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象得那么冷漠无情，难道是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吗？ 不，这是国粹，纯粹的国粹。 要真是这样，那我想你在出国之前就遭受过一次难以磨灭的创伤。 凭什么这么说？ 我会看相。 这回你充当吉普赛人了。 不仅看相，因为你在出国之前你丈夫就很有钱。我想作为一个37、8岁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那么冒失地漂泊异国他乡。 很有想象力啊，但纯粹是胡编瞎猜。 不，日本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饮食没有改变你苍白的脸色，这说明你思虑过度。从你脸部来看，你的眉间距离很短，这说明你比一般女性更具妒忌心，这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性特征。 别说了，你这样太残忍了。 哦，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想伤害你，可人不能一直生活在过去，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啊。 我不想让任何人闯入我的生活。现在我明白了，你不是个记者，也不是算命的，你是公安局派来的。 不，我是记者。你看，这是我的记者证，但我不想以记者的身份和你交谈，更不会发表我们之间的任何谈话。我只是想成为你的朋友。 我没朋友，也不需要。就这样， 再见。请相信我，我都是为你着想。我们还能见面吗？ 没这个必要， 请别拒绝。我还会来看你的， 别枉费心机了。 803吗？ 是， 我是梁达。 哎，怎么样？ 哎，全砸了。 没说上话。 不，话是说了，可是，对不起，我使你失望了。 不能不算是个好的开端吗？ 没用，它简直是个封闭的世界，我帮不上忙了。 如果能马到成功，还请你这个大记者来干嘛？哎，梁达，别泄气啊！ 我知道不会有结果的。告诉你，我那几招可全使完了啊！ 你在哪儿？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 嗯，谢谢，我提不起精神来。 哎，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哎，听到吗？我等你啊！喂，喂，梁达。喂。 据进一步调查。田玉当了香港公司的雇员后，一直在学外语，几度想出国，去美国未成，又想去澳大利亚，由于学费层层加码，而只好中途放弃，为此欠了不少债，而死者陈世海正是他的大债主。此刻歹徒又开始活动了，他们通过田玉调出香港老板曹先生，想换一大笔美金外逃。 田小姐，宾馆到了。 怎么，你还陪我上楼？ 那当然。 这包呢？ 上楼给你，别想耍滑头。 我们是同伙，这里头也有我的一份。 哈哈，那当然，可谁背叛了我们，后果你该清楚。 哼。 20分钟以后，隔壁房门的门一响，田玉闪身而出，丁勇立即追上去。 田小姐，往那边走。 怎么？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要上厕所。 那屋里也有， 那不干净。这包给你还不行吗？ 钱都在里面。 怎么，你不相信我？ 慢，把你的手提包打开， 看看，化妆盒，小钱包，行了，什么都没了。在门口等着我。 好了好了，废话少说，我就在这儿等你。 他人呢？ 上厕所了。 唉，你怎么能让他离开呢？ 哎，李头，钱在包里。 哦，把包打开。 哎， 钱呢？你说呀，这钱呢？ 这妈的，他骗了我的。 你还愣着干嘛？快去追！ 刚才播送的是《生死搏斗》第四集《失踪》，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徐新华，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白伟明，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梁达由姜玉玲演播，王锦由张欢演播，钟烨由王建新演播，田玉由梅梅演播， 李坚由林栋甫演播，丁勇由王肖斌演播，方玉珍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佘晨光、陶莹、曹毅、张慧、李俊峰、贾世芳、苏东升、王莹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搏斗，编剧方磊，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五集，追击。 正当田玉被作为重大嫌疑对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和深入调查的时候，田玉突然失踪了。803怀疑王锦在出国前可能与田玉相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请梁达协助做边缘调查。梁达在酒吧找到了王锦，不料王锦守口如瓶，此案又陷于僵局。可与此同时，李坚一些歹徒却想利用田玉骗出香港老板曹先生做最后一次交易，然后再干掉田玉。谁知田玉早有察觉，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还愣着干嘛？快去追！ 哎，林啊，你看见田玉出来了吗？ 没有啊，怎么他跑了？ 妈的，快去找！你到那边去找。 好。怎么样？我那边都找遍了，没有。 哎呀，头，正门侧门我都搜遍了，没有啊。哎呀，都怪我， 你是怎么搞死的？ 好了，别说了。 他肯定还躲在宾馆里，快搜。 好好。 田玉从工作人员出入的侧门悄悄溜了出来。躲过守候在宾馆大厅里的张国亮，叫了辆出租汽车直驶市中心。 喂，请问徐敏在吗？ 徐敏啊。 嗯。 啊，邓太小。徐敏，到底屋。喂，哪位？ 你是徐敏吗？我是田玉。 啊，田玉，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公安局已经来找过我了。 你说什么了吗？ 我什么都没说。你到底怎么了？ 我遇到一些麻烦， 你能帮忙吗？ 你得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你能帮我找个地方住上几天吗？ 我家里怕不行，不过我想想办法。 好，晚上7:30我们在上海图书馆门口见。 好的，我一定来，你当心点。 嗯，再见。 李坚那伙歹徒在宾馆里里外外找了半天，直至夜色降临才愤然而归。 头儿，都怪我呀，可他妈的我搜过呀。 你他妈的是个笨蛋。 你 他的包搜了没有？ 我翻过呀，包里头只有化妆盒，还有个小钱包，那钱包也是空的呀。这婊子藏哪儿去了？ 头儿，这下子完了。要是他去自首， 慌什么？ 哎，郭亮说的对啊，这不保险了。我看我们还是 他去自首，对他也同样没好处啊。 哎，头儿，要不是这婊子想独吞了这笔钱， 我们会找到他的。我看他能逃出我的手心。 那明天不去送钱，我们的护照就拿不成了。 明天我们照样去。我自有办法。 啊，好，头儿，我们听你的。 哎，把明天的事情办了，再去找那个女人算账。 嗯， 不过今晚我们就得离开这儿。郭亮， 啊， 你的车这两天少露面啊，停在后院，用帆布把它遮起来。 头儿，不去上班，怎么跟车队交代？ 哎，随便找个借口，但一定要把车留住。过两天还用得着呢。 哎呀，你就说跟外商到无锡南京兜了一个星期，哎，不就得了？ 你他妈的少说谎！ 好了，我们最多只要一个星期就万事大吉了。另外，我还得告诉你们，为了这次行动，我还准备了一些炸药。 炸药？ 哎，以防万一。 嗯， 现在你们赶紧收拾一下，跟我走。 好，好。 26日早晨10:00，一阵电话铃声催醒了还在朦胧欲睡的王景。 喂， 喂， 找谁？ 你是王景吗？ 是的，你是谁？ 你听着，今天晚上8点，你等在第一百货公司的正门口。 你是谁？你得告诉我你是谁，否则我不会去的。 你去了。 不成，我不去。 为了你死去的丈夫，你必须去。 喂，喂喂，喂，王景啊，刚才谁来的电话？ 不知道。 说了好一会儿话，不知道是谁。是日本来的长途。 你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清早就犯傻，嫌这个家晦气重。你想走就走，把小强给我留下。 哎呀，乱搅什么呀，烦死人了。我出去走走。 请问小姐，您要点什么？ 芬兰橙汁。 好的。小姐，您的芬兰橙汁， 谢谢。 我能坐这儿吗？ 我正在等你。 哦，你怎么知道我肯定会来？ 一个好的记者，对他感兴趣的秘闻会穷追不舍的。而作为一个敏锐的女性，她的好奇心会更强烈。你两者都具备。 谢谢你的夸奖。 我不是在恭维你。那次谈话，我有点过分的挫伤了你。 没关系。 现在，不管你有几重身份，凡是你感兴趣的，我都想满足你。 真的，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我第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敬佩你的精明。是的，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有点害怕。 那么，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心里很乱，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能坐在我的身边，或许我的情绪会慢慢稳定下来。我真想找个人说说，闷在心里太难受了。 别着急，慢慢说。 请问小姐，您要点什么？ 我也来杯橙汁。 好的，小姐，您的橙汁。 谢谢。忘记，如果我能为你宽宽心，或者做点什么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 今天早晨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要我8点钟碰头。 哦， 说是为了我死去的丈夫，我必须去。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 是个女的。 那么，你准备去吗？ 不知道。可是，好像我想竭力遗忘的往事，又被揭开了。你说的不错，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去日本是为了躲避我不想看到的现实。我原先有个美满的家庭，那时候虽然很苦，但是彼此相爱。自从有了钱以后，陈世海就变了，连他的心都变了。他沉湎于酒色，寻欢作乐。我曾经原谅过他，可我错了。钱几乎使人的全部卑劣本性暴露无余。我原先以为我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魅力，他才不爱我，爱上了别人。后来我慢慢发现，根本不是爱。他同时跟几个女人鬼混，我不能跟一个衣冠禽兽睡在一张床上。我想离开他，想跟他离婚，可我又不愿让孩子永远失去妈妈。或许我太软弱了，可我又不堪忍受这种侮辱。 来，喝点橙汁，你慢慢说。 没了。我说完了，可能这也是报应。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打电话的女人就是以前跟他鬼混的人？ 我想是的。 你想不想见他？ 既然石海死了，也就无所谓了。 那么你想去？ 我想。不知道你能不能陪我去，我有点害怕。啊， 当然可以。 啊，谢谢。 喂，我是803，请讲。 803吗？我是梁达，有重要情况。 快说，什么事？ 今天早上，王警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要他晚上8点钟等在中百一店正门口，是有关他丈夫死去的事。打电话的是个女的。 哦，你现在在哪儿？ 我正陪着她，她有点紧张，要我陪她一块儿去。 梁达，你去是不是妥当啊？ 没关系，我会对付的。 哎，千万不要惊动来者，我们会采取保护措施的。 好的。 找王警干嘛？这又是一出什么戏啊？ 走着瞧吧，咱们快走。 好。 晚上8点左右，南京路上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光彩迷人，马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王锦八点不到就焦虑不安地站在钟摆一店大理石的台阶上，不远处梁达竭力抑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边观赏着橱窗边留意着四周的情况。 803，你看， 果然是他。设计，注意慢慢的靠近。 是。 说时迟那时快，田玉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王锦面前，而且仅仅是一刹那间。 王锦，这是陈世海的，你快拿走，我不能在这多待，以后你会明白的。 哎，你别走，我还有话。 可是田玉像刚才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消失在茫茫人海里。803叫沈西立即带人追寻田玉而去，自己迅速地跑到王锦跟前。 王锦，打开看看是什么。别害怕，这位是来保护你的公安人员。 美金，还有张纸条，上面写什么？ 他说这钱是陈世海的， 没有别的了。 嗯，没有。 梁达，你送王锦回家，上那辆车。 好，走吧。 好。 王锦，你心里还是那么紧张吗？ 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哎，田玉的纸条上还写了些什么？ 你自己看吧。 好。 王锦，现在我最怕见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这不仅因为陈世海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由于我的缘故使你蒙受了极大的创伤。这些道理我是懂得太晚了，我知道你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可我现在比你更恨我自己，恨我的懦弱，恨我的虚荣，恨我的异想天开，恨我的自私。我知道我已无法赎回我的罪孽了。 他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觉得他似乎也有不祥之兆， 你为他担心了？ 他肯定是冒着危险把钱送来，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之中了，太残酷了。 遗憾的是，田玉仍在拥挤的人流中消失了。茫然中，803忽然悟到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他相信这几个凶犯一定和田玉有一些关系，比如老同学、老同事等等，包括公司里已被开除辞退的一些人。经过多方调查，李坚和丁勇均为田玉过去的同事，他俩于89年初被公司辞退。张国亮系 Repedon 宾馆车队出租汽车司机，三个人的照片与模拟像完全相似，803终于摸清了三个凶犯的真实面貌。首犯李坚，38岁，79年考入中华大学物理系，81年因偷窃学校的录音机、照相机而被开除，然后混迹于港商驻地的公司，因劣迹不改而先后被除名。 现在全弄清楚了，该收网了。小张，立即向全国发出捉拿凶犯的通缉令。 是，803。 小王，通知民航、车站、码头，一旦发现凶犯，立即捉拿归案。 是，803。 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凶犯躲藏的据点，因此必须找到田玉，只有他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小刘，通知各街道、各乡镇联防队，配合公安机关搜查无人空房、私房出租、个体旅馆的一切可疑对象。 是，803， 行动吧。 好，说。 803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的侦查工作，终于搞清了三名罪犯的真相。 正当一场大搜捕在全市展开时，歹徒也在拼命地寻找田玉，企图杀人灭口。他们跟踪徐敏，终于发现了田玉的住处。 找到田玉的住处了。 找到钱了吗？ 我还没进去，徐敏在他屋里，估计就是这小娘们帮他找的住处。我现在就在他屋子对面，等徐敏一走我就进去。 哎，你听着，你尽快的了解此事。我们今天半夜就动身。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在西康路余姚路口。 好，我就过来了，马上再来帮你。 好，哎，他们出来了。 丁勇割下电话，快步闯进对面弄堂，悄悄摸上楼梯，推开门，然后迅速关上。他在屋里走了一圈，开始翻箱倒柜。这时候楼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他慌忙停住了手，躲了起来。 单据给我， 在床上的包里。 丁勇去拿包的时候，田玉突然拉开门，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丁勇一看，也连忙追了出去。 田小姐，这是死弄他，看你还往哪儿逃。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喊人了。 你老实点，收拾你！你 不 跟我走，急干嘛？跟我走！ 救命！ 再敢喊！ 救命！ 再敢喊！这把刀子就把你的皮剥下来！走！说，换来的美金放哪儿了？ 我都还给陈世海的妻子了。 妈的，你个婊子！ 当丁勇恼怒地举起匕首欲刺向田玉时，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在他们跟前，两个联防队员走上前来。丁勇慌忙收起了匕首。 关你们什么事？ 他不是我丈夫，他是坏人。 说和他说什么？跟我回去。 他是杀人犯，他身上有刀。 站住！你别动！ 抓住！别好的！站住！ 兄弟，你快去报警！ 哎。 你逃不了了，告诉你，这是死胡同。丁勇，快放下你的刀，靠墙站着。 你们别过来，再走一步我就…… 只要你放下刀，只要你坦白，你会得到宽大处理的。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老子不是孬种，我还留着最后一手让你们瞧瞧呢。 住手！ 只听丁勇狂喊一声，将那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他慢慢地跌倒在地上， 死了。抬走。 是。 你们谁先发现他的？ 是我们俩。根据你们的安排，我们一直在这儿不断地巡逻监视。 那你们说的那个女人呢？ 我们光顾着追凶手没注意啊。 快去找。快。 是 是。 是我，国亮。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头， 完了， 怎么了？ 这下子全完了。 慢慢说，出什么事儿？ 丁勇死了，那婊子也跑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丁勇他死了？ 是的，我混在人群里，看见他被抬走的，是自杀的。 自杀？ 是的，是那个803带着人干的事儿。 又是他！好一个803！我他妈的不为丁勇报仇，我不是人。 头儿，这儿不能久留了，我们得快走啊！ 啊，去哪儿？去哪儿？现在还能去哪儿呢？这会儿公路、铁路、码头、机场正等着我们去自投罗网呢。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这儿也不能待了，他们会追来的。 要来他们早来了。 头儿，要是那婊子去自首怎么办？ 他要去自首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他要的是钱，你别紧张。要说安全，目前看来还是这儿。 可这能待几天呢？跑不出去，我们的护照还有什么用呢？说呀。 好，有了，明天我们去领张通行证。 你说什么？通行证？ 对，只要我们能做成这笔交易，我们照样能去国外。 头，你开玩笑吧？ 我有必要紧。国亮，现在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 哎，好。 底楼的窗户有铁条，很安全。楼上的窗户要堵上。 好。 明天我们还得出去一趟，然后就等着货主上门。 哎，我还不懂啊。 到了明天你就明白了。 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成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生死搏斗》第五集《追击》，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瞿新华，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